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咬破自己的右手中指，将一滴精血滴落在蓝银皇的草叶上。同样拥有着蓝银皇血脉，并且自身的蓝银皇血脉已经与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两大仙草彻底融合，他的血对眼前的蓝银皇来说无疑是最佳补品。果然，血液滴落，面前的蓝银皇顿时散发出一层蓝蒙蒙的光彩，草叶快速生长，甚至比上一次接触到唐三蓝银领域时还要快。唐昊没有阻止儿子的动作，眼看妻子所化的蓝银草快速成长的样子，大喜过望。正当唐三准备再挤出一些鲜血滋润蓝银皇时，从蓝银皇处却传来了一股毅然决然的情绪波动。感受到这股清晰的精神波动，唐三的心顿时漏跳一拍，赶忙停止了自己的动作。 母亲如此心疼我，如果我再释放自己的鲜血来滋润蓝银皇，恐怕他不但不会吸收，反而会强烈排斥。 爸，应该没问题了，这里是最适合母亲生长的地方了。我知道您一步也不愿意离开母亲身边，所以我才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准备炼制一种丹药给您吃，吃过之后您应该就不会再受这里的气息影响了。当然我给您的龙之液还要继续吃，也好固本培元。 别把你老子看得那么脆弱，虽然我从体内剥离了两块魂骨，但当初在外游历时，我可是得到了另外四块魂骨。如果不是全魂骨，我怎么可能与武魂殿对抗呢？别看我现在只有70多级，但就算是独孤博那种封号斗罗，在我面前也休想讨好。 无形之中，昊天斗罗的霸气再次释放。看着父亲开心的样子，唐三自然也是心情大好，不再多说什么。他走到炽热阳泉那边，取出自己炼制丹药的鼎炉和工具，立刻开始投入到了炼药的过程中。在他的如意百宝囊中，各种药材可谓是应有尽有。当然，他这所谓的炼药更多只是摆给父亲看的。夜幕降临，唐三依旧在继续炼药，唐昊则坐在蓝银皇面前静静地修炼。虽然他的实力无法恢复，但正像唐三所说，哪怕妻子只有一丝复活的机会，他也要等下去。更何况在这冰火两仪眼处，唐昊心中的期望已经大幅增加。唐三的精神力一直在悄悄地观察着父亲，感受到父亲已经进入入定状态，他这才从自己的24桥明月液中取出一柄匕首。他确实是在炼药，但炼制的却并非是帮助唐昊在这里不受冰火两仪眼影响的药物，而只是一种固本培元的药物而已。他一直在等待的就是眼前的机会。想让父亲在这里陪伴母亲，适应这里的气候，那么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药引。而药引就是他曾经吃过两大极端仙草之人的血液。两大仙草的药效早已在唐三体内完全融合，他的血无疑是最好的药引。唐三轻轻地切开自己的腕脉，不敢发出任何声音。他知道，哪怕自己这边的声响稍微有什么不对，都会惊醒父亲。为了不让血腥气息蔓延出去，他甚至悄然开启了蓝银领域来掩盖。鲜血如同蜿蜒的小蛇一般滴入炼药鼎炉。唐三生怕药效不够，一直让血流到自己已经有些头晕眼花才停了下来。他飞快地按住伤口，只不过是一会儿的功夫，伤口就彻底愈合结痂。正如唐昊之前所说，现如今如果只论身体的话，唐三绝对能够排到大陆前三。 太好了，这样的话不用到明天早上便可痊愈，应该也不会留下伤痕。 有了最好的药引，接下来的炼制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当唐昊第二天清晨从修炼中清醒过来时，唐三就已经捧上了一枚暗红色的丹药。 爸爸，吃了它，以后您就不用担心这里的环境影响，可以一直陪伴着妈妈了。 唐昊微微颔首，看着儿子有些苍白的面庞，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一口吞下了丹药。唐三又在这里逗留了三天， 因为他要确定母亲是否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情况是喜人的，蓝银皇像唐三预料的那样快速成长。更令唐三兴奋的是，吃过自己炼制的那颗丹药之后，唐昊的身体情况大为改观，因为断肢而留下的气血两虚已经完全消失了，冰火两仪眼的环境也无法再对他产生任何影响。清晨，唐昊把刚刚修炼完紫金魔瞳的唐三叫到自己身边。 小三，待会儿你就出发吧，这里有我陪着你妈妈，无需担心。 看着面前气质儒雅高大英俊的儿子，唐昊眼中充满了欣慰。唐三知道自己确实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父母虽然已经安顿好，但父亲肩头的责任也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爸爸，我什么时候才能去找小五啊？ 等你六十级需要获取魂环的时候就去吧，那时候他应该也差不多进入成熟期了。进入成熟期后，只要稍微易容改装，就不怕随便被人认出来了。当然，在你们实力足够强大之前，尽量不要在武魂殿露面。还有，你去寻他之前，先回宗门一趟，把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妥。好了，该叮嘱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很好。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爸爸虽然对你期望很高，但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爸爸，你放心，我知道分寸。 去吧，也不用急着回来看我们，有你妈妈相伴，这里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唐三走了，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等待他去完成。在他离开的时候，几乎是一步三回头，看父亲也看母亲。父亲的残疾孤独的身影，母亲重新化为植物，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拜武魂殿所赐。当唐三脱离了父亲的视线时，他的双眼已经变得一片冰冷。从唐昊身上，他继承的不只是责任，还有仇恨。这一刻，唐三给自己制定了唯一的人生目标。 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让武魂殿彻底覆灭。 得到蓝银皇右腿骨，并未使唐三的魂力提升，只是进一步提纯。但贯通督脉却令唐三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奇经八脉贯通，唐三的魂力已经直接提升到了59级，只需假以时日将魂力练满，就可以开始冲击60级的瓶颈了。到那时候，他也就能去寻找5年不见的小五了。5年前，他还不到15岁，就已经在魂师界年轻一代中叱咤风云。5年后，他20岁，身怀3大魂骨，双生武魂2大领域，他又将给魂师界带来怎样的震撼呢？当唐三踏出落日山脉时，整个魂师界就已经开始改变了。武魂殿上，教皇比比东独坐上首位，武魂殿黄金一代邪月、胡列娜与燕静静地站在他背后。5年前，黄金一代以邪月为主，5年后，胡列娜的成就却已超越兄长。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自教皇往下一共端坐着近20人，每一个都是衣着华丽，气度沉凝。从他们身上的服饰就能看出，这些人都是武魂殿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至少也是一方武魂主殿的主事者。全大陆仅有的2座武魂圣殿殿主白金主教悉数在座，武魂殿有大事发生了。在场每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教皇比比东身上，等待着他开口讲话。比比东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 经过与长老殿众位长老商议，现有3个重大决定宣布。第一件事，身为教皇，我已确定自己的接班人，并由长老殿审议通过。自今日宣布起，胡列娜册封为武魂殿圣女，教皇第一顺位继承人。 这个决定早已在大多数人的预料之中，哪怕是邪月和燕都将自己心中那份嫉妒隐藏得很好。毕竟一年前胡列娜顺利地走出杀戮之都，获得杀神领域的事儿，武魂殿高层大都知道。而这武魂殿黄金一代中的佼佼者，据说即将突破60级大关了。他现在还不到26岁，这在武魂殿历史上绝对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尽管他是教皇的嫡传弟子，也没有任何人质疑。比比东威严的目光从所有与会者脸上扫过，虽然他的目光很平静，但在场的都是武魂殿高层，自然明白教皇陛下在观察什么。识相的立刻都赞许颔首，就算是反应慢一些的也没有流露出半分不满的神色。 胡列娜是我的传人，但她能获得今天的荣耀都是她自身努力的结果。相信大家已经听说了，在这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她确实从杀戮之都走出，并且获得了杀神领域。 无法抑制的赞叹声从四处响起，传闻是一回事，由教皇亲自证实就是另一回事了。比比东为了给自己这个弟子造势，可谓是煞费苦心。虽然他自己年纪也不算很大，在教皇这个位置上还能坐很久，但他还是要进一步确立自己在武魂殿的权威。 第二件事，根据我们多年查探，已经基本查清，五年前曾经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中出现的那只10万年魂兽的下落。不久前，我们的一支搜索小队曾在星斗大森林中发现了它的踪影，几乎可以肯定它就隐藏在那里。10万年魂兽可遇不可求，况且这只魂兽还处于化形中的幼生期，本身实力并不强，所以绝不允许再出现失手的情况。这次我决定派菊斗罗、鬼斗罗两位带队，并携20名70级以上的红衣主教，以及胡列娜、邪月和炎，共同前往星斗大森林搜寻。你们务必要找到魂兽下落，将其活捉而归，交由本座发落。 坐在教皇下手的月官与鬼魅同时站起，躬身领命。 遵命。 站在教皇背后的胡列娜脸上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兴奋，他当然知道老师要抓这只10万年魂兽是为了获得他的魂环，而作为武魂殿圣女下一任教皇，那块10万年魂骨的归属必然是他。就算不考虑这块魂骨的因素，但是想到马上就能够为自己当初受到过的史莱克七怪的羞辱报仇雪恨，就足以令他兴奋。 只是不知道那个唐三在什么地方，要是再遇到他，定然将他扒皮抽筋。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